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教育部牵头的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示范窗口在清华大学等十所高校食堂开始营业，窗口将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北京新机场目前公布了效果图，已有10家航空公司确定入驻。新机场呢将拥有79个进机位，机场公交设施中公共交通将占到50%。国务院安委会近日发布了道路交通安全“十三五”规划，要求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4%以上，较大以上的铁路交通事故起数下降8%以上。北京近日签署意见，水务部门发现的非法排污等案件线索可直接移至送检机关。日前，雄安制定了千年大计教育先行3年提升计划，将成立发展基金用于教育设施投入，提高教学一线和农村的教师待遇。北京纪检监察网最近改版上线，新版网站设20余个栏目。日前，北京已有超12万人申请新能源车指标，申请人数呢每期增长3到4万。 春春 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 来自于民谣天后叶蓓的一曲《白衣飘飘的年代》。有人说白衣飘飘的年代是叶蓓的真实写照，音乐世家出身，自小弹钢琴唱歌，清新的才女一枚。后来呢，与高晓松结缘，一曲青春无悔红遍了四海，两人呢也成为最佳的搭档。96年高晓松要出作品集，思来想去呢敲定了叶蓓。叶蓓呢是高晓松任音乐总监麦田的第一位女歌手，在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中，两人唱了这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的歌声呢，如同划过耳畔的清风，温柔清婉，比陈绮贞知性，比王菲空灵，也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继续能和你在969经典音乐广播，这是来自于老狼的作品《同桌的你》。 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这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这张专辑是由陈升一手打造，专辑中的歌曲《为爱痴狂》一时间火得一塌糊涂，至今呢仍然是 KTV 热门的点播歌曲。谁曾想到呢，陈升为刘若英写的第一首歌竟成为刘若英的一生写照。从20岁到40岁，奶茶呢痴痴绵绵了小半生，耗尽一个女人一生最美的年华，爱而不得，最终呢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为爱痴狂的女子。继续和你在969经典音乐广播，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 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今天呢，一起和我走进美丽的千岛湖。千岛湖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湖，千岛湖呢最宽处达十余千米，最深处达100余米，面积呢约580平方千米，比杭州西湖大108倍。千岛湖的水质居全国优质水之首，不经任何处理即可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的景区总面积为982平方公里，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这里呢是长三角地区的后花园。这些客观的指标告诉我们，这里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其实千岛湖带给你的主观感受更加美好，你会喜欢它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清新翠绿，也同样会喜欢它阴雨连绵中远山如黛近水寒烟的意境。景区的西南部有一个名叫江家镇的村镇，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浓的古徽州风情。穿过古城门，顺着古老的石板路，只见两边粉墙黛瓦的徽式建筑和林立的店铺，还有雕刻精美保存完好的古牌坊。街道上的工作人员都长袍马褂，很是应景，街头小品也让你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在这里你还可以听鼓赏戏观皮影，重回1400年前千岛湖古诗城。诗城的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千岛湖游湖更不必多说。如果有体力，岛上的自行车环线真是风光无限，骑不动的话开车兜兜风也好。另外呢，和诗城临近还有一个古村落秦川古镇，也值得你一逛。秦川古镇是一个有着750余年历史的古村落，整个村落呈现一带形，从西北至东南约1公里，一条小河从村头至村角将村子分为了两半。整个村庄目前尚存着大量的建于明清时期的古民居，村中有小河贯穿，两岸都是人家，经常可以看到谈笑风生的人们在河边搓衣提篮，而河中央则有很多的鹅鸭在嬉戏，一派安宁怡然的生活景象。其实呢，诗城的餐饮也很有特色，你可以品尝18碗古早味、怡福春东方养生膳、江百味大户人家家宴、浙西36道诗味小吃等等。来到千岛湖，你可以在清雅舒适的民居里品茶聊天，也可以在清凉的绿荫氧吧里散步，或是望着碧玉的缥缈湖水发呆，亦在古镇的街道上闲逛，都将是一种享受。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969。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干净的呼吸。 为什么？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6021-9900，6021-9900。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

《梦醒时分》的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首1989年出生的歌也已经28岁了。28年可以干嘛呢？可以让一首出生的歌曲变成为华语的经典，也可以让一个年轻人变成老年人。陪着这首歌走过28年的，除了一直在听他的我们，还有着深爱着他的歌手陈淑桦。不管被翻唱过多少次，绝对不能忘的是这首歌的原唱陈淑桦。他的声音呢，就像一个朋友听你诉说，安慰受伤的你。经典969，我是泽林。有些人呢，你光听声音就会爱上，比如林忆莲。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伤痕》。 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月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为5.3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09倍，同比去年十一月上升逾20%。教育部近日印发《业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的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昨天，银行业统一 APP 云闪付正式推出，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 APP 绑定和管理各类银行账户。亚投行昨日宣布，已批准一笔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北京建设覆盖大约510个村庄、连接大约21.675万户家庭的天然气输送管网等工程。环保部近日称，十月至十一月，京津冀及周边的2+2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22.6%。昨天，十名女军人登上了南沙群岛的永暑礁，正式走上了各自的工作站位。至此，海军南沙岛礁一线守卫岗位迎来了首批女军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以每天1.6个的速度继续递减。多位专家呼吁，一定要尽快出台一部针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保护的法律法规。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 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真的重要。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你知不知道。最近啊，有一个媒体消息可谓是有点意思，某公司的游戏设计师小赵在面试时因为单身的原因而被刷掉了，招聘方给出理由认为25岁还单身，表明其交际能力有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担心小赵第一次交男友会影响工作。对此呢，小赵表示特别的无奈，认为不能凭靠是否谈过恋爱来判断工作的水平。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和你聊聊因单身面试被刷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金牌制作人的门票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我最深爱的人，伤

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2,3,4,5,6,7,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请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I've got my eye on an old pop-up book of London. The only problem is it's rather expensive, so I need to get my paws on an awful lot of money.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1958年，迈克尔邦德根据帕丁顿车站的一只玩具熊创作出来这个后来萌倒一片的帕丁顿熊。比起迪士尼对教化意义的探索，皮克斯的天马行空设定诡谲，帕顿丁熊系列一直就不野心勃勃，但剧情从不复杂，适合的年龄段广泛，可爱的形象与密集的笑点相辅相成，毫不吝啬地泼上了圣诞节般的缤纷暖色调，大胆又温馨，优雅且有爱。 What's this? This popping book is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在这样的氛围里，冷不丁地出现一只可爱的毛茸茸萌熊，带着憨态可掬的表情，摘下帽子向你鞠躬问好。在电影里，立体梳理的伦敦之旅和监狱中的一滴泪水，生出了整个故乡。在监狱的时候，帕丁顿以为布朗一家已经忘记了他，心碎感无可逃避，何处慰藉？还好有故乡，也唯有故乡。一滴泪掉进了木板，一粒种子冲破黑暗而出，长成一草一木一整个森林。而这个画面的演变，可谓是神来之笔的天才时刻。当处于以为被抛弃、被遗忘的难过里时，帕丁顿又回到了秘鲁森林，回到了婶婶身边。因为这里才是他最终归属感的终极所在。在第一部中，无论帕丁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边缘感，还是朱莉到学校害怕被当怪胎的忐忑，都显示出主题是偏向于家的。布朗先生在最后面对反派时也点出，即便帕丁顿熊和他们都不是一个种族，可他们都爱帕丁顿熊，他们就是一家人。而在第二部里，主题应该偏向于善意。帕丁顿总是能发现人身上的善良，他从一个家扩展到一条街，感染了整条街道的温馨气息，还能把监狱都改成韦斯安德森风格，少女又移居，让人大呼想把牢底坐穿。帕丁顿人见人爱的秘诀在于他良好的教养，时刻不忘的英式优雅礼仪，更在于他怀揣善意对世界，而世界便以最大的善意回报他。毫无疑问，即使没有热血的励志，没有对存在或感情的深刻讨论，脱离宏伟的命题后，帕丁顿熊给予我们的是冬日里的一杯热可可，是用100多分钟挡挡你心口的风，是唤醒胃里的暖意，是驱散指尖阴霾的雾气，是对于新世界所有的善意再次的投以信任，记起种过的花，还有它芬芳的肆意。 大家好，我是帕丁顿熊的中国亲友团团长霍思燕。这支英伦国民萌宝的第二部电影，我很期待和他再一次经历一场欢乐又感人的奇妙历险。希望你也和你的爱人、家人一起走进影院，在欢笑后紧紧地拥抱彼此。熊暖冬日，暖化人心，嗷嗷萌。 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那个童话一样美好而又简单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人友善的生活有多么的可爱。电影埋下了一粒种子，当你走出影院， 头一次对帮你按着电梯门开门键等你的陌生人说谢谢时，他便是你的第一滴养分。电影不仅记录了时代，还惊艳了时光。九六九光影味道为你提供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电影资讯，期待各大影院和媒体资源与我们合作。九六九光影味道合作热线：010-5175-2200。 Bon appétit。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吹过泪干的眼，吹过蒙尘的脸，触痛了残烁的童颜。唱一首歌，唤醒焚烧中的诗篇，记忆中亘古的草原。唱一首歌，唤醒焚烧中的诗篇，记忆中亘古的草原。泪纷纷滑落，笑缓缓凝结，无语发问望穿天上的眼，只传来无暇的谎言。唱一首歌，挥散无用的庄严，燃起久不见的欢颜。唱一首歌，挥散无用的庄严，燃起久不见的欢颜。草原，唱一首歌，挥散无用的尊严，还给我亘古的草原。 齐秦被遗忘的。话说如今每个对象连工作已经都找不到了，在成都有一位姑娘小赵去应聘一个职位，开始呢都聊得很好，在结束时 HR 问她是否有男朋友，小赵如实回答从未谈过男朋友，于是呢小赵就被刷了下去。 HR 表示小赵没聘上并不是因为业务能力的问题，但是25岁还单身表明其交际能力有问题。另一方面呢 ，HR 担心小赵第一次交朋友会影响工作，这可能是单身的朋友被歧视的最严重的一次。这件事儿呢，虽然很奇葩，但是呢，也是这个年龄段女性在职上的普遍苦恼。25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却偏偏的卡在爱情、婚姻和孩子的档口上。也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留言，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金牌制作人的门票两张。祝你好运，李翊君，我只是一片云。